当初74号壁垒遭遇实验体的时候，那些火种的作战人员可是真敢抱着 TNT 和实验体同归于尽的。想来在火种眼中，这北方族群与实验体一样都是异类，而他们自己则是负责守卫中原人类的角色。虽然中原人并不认可这个说法， P5092 看了任小素一眼。 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么做对他们有些不公平？ 任小素没说话。 这世上哪有什么公平与不公平？你有没有考虑过，如果我们火种在北方溃败了，那他们一样会死，到时候北方那群野兽南下，谁来保护他们？靠不堪一击的纸老虎孔氏吗？还是靠王氏？ 任小素寻思着 P5 这话说的倒也没啥毛病，真要是火种在北方被团灭，那么南边这些人就算不被征调也是死路一条，无非是早死和晚死的区别罢了。 我们这是为了中原人类的存续。也许你会想，中原人这么多呢，根本不用担心会死绝呀。但我倒是觉得他们脆弱不堪，如今是一点风浪都经受不起了。你知道灾变前一座中型城市居住多少人吗？1000万人。现在呢，一座壁垒不过几十万人。灾变前的人类文明是何等的强大，可现在还剩下多少人呢？ 这话倒是把任小素给说愣住了。他以前觉得灾变前城市和现在的壁垒也差不了多少，可是当1000万与几十万放在一起对比的时候，他才意识到那场灾变对于人类到底意味着什么。 你永远不知道灾难和明天到底谁先来。我知道其他人不理解，但我们也不需要他们理解。当灾难再次降临的时候，拥有强大身体素质的新人类一定会活到最后。不是每个人都像超凡者一样幸运，但火种偏偏能把这幸运带给所有人，只是现在技术还不完善罢了。 行行行，你不用跟我说这么多，我又没说你做错了什么。其实这一次我是赞成火种的，抵御外敌人人有责，本就不该让火种独自付出，我这不也在贡献自己一份力量吗？放心，到时候你战友交到我手里医治，只要他是外伤，只要他还有一口气，我就不会让他死掉。 说着，任小素朝他们的卡车走去，离开时还摆摆手。 明天见。 P5 愣了好半天，怎么他们俩突然搞得像朋友似的，还明天见？回去路上，难民们看到任小素在这火种部队里俨然成了身份最特殊的难民，好多火种士兵见到任小素竟然还会主动打招呼，甚至还有火种的士兵给任小素让烟。那之前与任小素起过冲突的中年人忽然有点慌，这小子会不会记仇啊？万一对方在这部队里刁难自己，恐怕没人会替他说话吧。任小素现在在火种部队里的身份确实特殊，毕竟能和 P5 一起看报纸，鬼知道这俩人现在是什么关系。所以早上看到那融洽一幕的火种士兵都对任小素客客气气的，没看到的也都听说有个难民跟自家长官关系不错，千万别得罪了。说实话，火种的士兵们也很疑惑，自家长官 P5092 和这少年到底什么关系，以至于任小素回到三一学会的卡车时，那三名收了他手表的士兵竟然跑来说要把手表还给任小素，结果任小素拒绝收回，还反过来安慰三名士兵： 你们就安心的收着，放心吧，这是感谢你们路上的帮助呢，不能说我是你们长官的好兄弟就不感谢你们了，这是不对的。 三名士兵被任小素劝回去了，但任小素与 P5 成为好兄弟的事情不胫而走。第二天早上打饭的时候，那些个炊事兵极其热情，甚至还问任小素中午想吃啥。一旁的其他难民有点接受不了这个现实，眼瞅着他们还吃不上饭呢，这少年竟然都能在火种部队里点菜了，这人和人的差距也不能大到这种地步吧。当天火种部队的行进计划突然提速， 任小素能明显感觉到车速在加快，他扒着车斗前面的护栏，跟开车的士兵问道： 怎么突然加快速度了？ 那仨士兵说道： 上面有命令，必须在两天之内赶到前线，不光是176号壁垒遇袭，我们火种北方也出现了北方族群，他们屠杀了两个工厂的人，我们必须把他们赶走，趁着他们主力军团还没抵达中原的时候，在火种北方建立防线。 任小素寻思着，看来这北方族群是对中原发起了全面进攻啊，竟然要连王室和火种一起打，这是太过自信呢，还是说压根儿不了解中原的情况？他坐回车斗里，看着漫长的车队跨越山河，这一刻任小素忽然有一种与火种并肩作战共克时间的感觉，这种感觉很奇妙，原本对立的双方忽然为了同一个外敌联系在一起，任小素也说不清这是为什么。春季已至，漫山遍野的山色都开始泛绿了，山涧的溪水已经冲破了冰封，融化的雪水从山上流下，在山涧之中汇聚成湍急的河流，当河流撞击石块时还会撞出白色的浪花来。如果火种成功了，那么这里的一切将得以保留，如果火种失败了，这山里的溪水也会被血液染成红色。在第三天，火种部队终于赶赴前线后方的最后一个前进基地，可让任小素他们想不到的是，整个前进基地里都是一片兵荒马乱的景象，从前线退下来的老兵们靠在墙边抱着枪支睡觉，浑身都是泥土的痕迹，狼狈不堪。任小素他们还看到许许多多的伤员被人从北方抬着运进了基地之中的卫生所，卫生所外有人用数百根木桩和铁线搭建了晾衣服的地方，上面挂着床单、衣服、纱布，那些洗好晾晒的衣物上都还有洗不净的血迹，触目惊心。任小素豁然意识到，在他们赶赴前线的这几天时间里，北方战事远比自己想象的还要残酷。有人抬着伤员在临时卫生所的三层小楼外哭喊： 谁来救救我班长，谁来救救我班长啊！ 任小素远远地望着这一幕，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到火种的人哭，原来这些人也有正常的情感，也会为战友感到悲伤。之前任小素并没有见过这种情景，在他印象里，那些人的队友死亡了，也不会显露什么情绪，不管是凌晨小队还是黄昏小队，都是如此。杨小锦似乎察觉到他的疑惑： 情报系统与作战序列是不一样的，情报系统的人并不朝夕相处，有些人执行任务也不过是临时成为搭档，而且做情报的人向来要摒弃无用的情感。 此时那哭喊的火种战士旁边还有他的战友，地上放着一个担架，担架上躺着一位生死不明的火种战士。那卫生所里有人跑出来接收病患，只是他为难道： 哎呀，现在卫生所里医生不够，他们都在救治之前送来的病人，你们先把他抬进去等一下。 几名送来伤员的火种战士不愿意了，他们拉住护士： 你们救救他呀，他被一斧子劈在腹部了，你们再不救他就来不及了。 火种战士的身体素质要比一般人强大一些，所以一斧子劈在腹部也硬撑了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只是身体素质再强也是会死人的。 快去救人！ 王晶招呼大家下车。这些三医学会的医生们在路上有过许多抱怨，有过许多的失望与沮丧，可看到一条生命即将消失在眼前的时候，他们第一件事情想的就是救人，其他的以后再说。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任小素扶着王晶下车，王晶对护士说道： 我是王氏三医学会的王晶，给我准备手术。 那护士一听王晶的名字便惊喜起来。 您是王晶先生？ 这时候任小素才意识到王晶这名字在医疗行业里是如此的管用，对方只是听个名字便给了老爷子绝对的信任。不过那护士为难道， 手术室全都占用了，不是不给您用，而是伤患太多了，这卫生所里能手术的医生全都在救人，有些人都一天一夜没睡觉了。 王晶有些为难，这连手术室都没了该怎么办，连个无菌的环境都没有，他怎么可以给病人做手术？一旁的任小素突然对王晶说道， 护士，你直接拿缝合针线过来，老爷子你来给他缝合，我这里还有点祖传的膏药，应该可以救他。 说着护士转身回到卫生所，端了个器皿出来，上面放着止血钳、缝合线之类的医疗器具。王晶看了任小素一眼， 你应该知道，如果没有谨慎的消毒，细菌病毒留在他体内会有多严重的后果，你有把握吗？ 哎，老爷子放心。 说完王晶竟然真的开始给病患缝合伤口，这火种战士腹部的肠子都被砍断了，整个人已经处于失血的休克状态。按照护士想来，这人应该没救了才对，可王晶却好像非常信任旁边那个少年。只见王晶每缝合一个伤口，任小素就抹上去一点黑药，他也顾不上这黑药涂抹腹内会不会产生内服的效果，现在得让对方先活下来再说。一旁的火种战士原本还处在绝望之中，可他们忽然发现，当那黑乎乎的药物抹在第一处伤口上时，自己班长苍白的脸颊就恢复了一丝血色。他们面面相觑，这是什么药物竟如此神奇。不远处 P5092 一直饶有兴致地看着这一幕，身旁的副官想说点什么却被他拦住了， 看看再说。 在那位班长被抬过来以前，其实连那几个抬着他过来的士兵都已经放弃希望了，他们虽然不是医生，但也明白一个人被一斧子劈在了腹部，切断了肠子，而且又耽误了半个小时的时间，就算神仙来了恐怕也救不了，所以士兵们在医院门口哭喊只是丧失理智的行为罢了。可他们没想到的是，随着王晶缝合伤口并且由那少年涂抹上黑乎乎的药膏之后，班长的面色竟然快速红润起来了。最可怕的是，班长裤子下面不能描述的地方突然……一名士兵擦干眼泪喃喃道， 这兄弟们，死人应该不会有这种反应吧？ 那肯定是没有啊，班长不是失血过多了吗？怎么还会充血啊？ 任小素一边涂抹黑药一边心里嘀咕，原来黑药涂抹在内脏上真的会直接引发黑药的另一个功能啊，早先他也没试过，现在算是长见识了。一旁的小护士看着这一幕突然感觉莫名的震撼，一个将死的伤患不仅心跳面色都在变得正常，而且还充血了。这时那躺在担架上的班长咳嗽了一声，紧接着睁开眼睛茫然地打量着四周。 我在哪儿？ 那几名士兵大喜过望， 班长，班长你醒了。 说完他们转头看向王晶和任小素， 你二位是咱们卫生所里的医生吗？ 在士兵们眼里，王晶和任小素的形象开始无限拔高，眼瞅着老班长起死回生，这两位医生简直有化腐朽为神奇的能力。 你们的班长应该没事了。 任小素擦擦手上的血迹站起身来， 我这祖传膏药虽然神奇，但三天之内还是尽量别让他走动，而且千万别觉得自己痊愈了就又跑到战场上去，我建议休养一个月的时间。 谢谢您，真是太感谢您了，您二位简直就是神仙下凡呢。 这时任小素发现四名士兵道谢竟然一口气给自己加了12枚感谢币， 他忽然眼睛亮闪闪的，转头看向卫生所。之前任小素还在想，伤患如果昏迷的话，那自己的黑药岂不是亏了吗？但现在情况完全不同，如果伤患都是他的战友抬过来的，那么就算患者昏迷着不说谢谢，战友也会说呀。而且抬担架过来的最少是两人，也就是平时的一份药能换来双倍的感谢。这里简直就是他刷感谢币的最佳场所，双倍的快乐。一旁看了很久的 P5092 笑着跟任小素说道， 直到这一刻我才觉得你像一个医生。 如今的任小素双手都是迅速干涸的血液，身上也蹭了不少的血迹，连擦都擦不干净。这一幕让任小素看起来狼狈许多。在 P5092 看来，在此之前的任小素根本就不像一个医生，完全没有医生该有的样子。现在呢，他亲眼见到任小素如何救死扶伤，才终于信了任小素所说的话。 你战友抬到我这里来，只要是外伤并且还有一口气，他就死不了。 想到这里， P5092 交代副官离开，然后对任小素说道， 你是超凡者吧？ 此话一出，任小素心神一凛。 长官你在说什么呢？我怎么听不懂？ 不要担心，身为超凡者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不用解释，我有自己的判断。不过你觉醒的能力确实非常适合当医生，大家都说超凡能力是精神意志的延续，你能觉醒治病救人的能力，说明你是个心地善良的人。 此时 P5092 已经有了自己的判断，他认为黑药就是任小素的能力巨献。 我有什么能力？ 你该明白，以我火种的行事作风，哪怕只是怀疑你也可以把你抓走，毕竟这是火种的地盘。放心，我会替你保密的。 任小素沉默几秒后笑了笑问道， 为什么不抓我呢？你们火种不是对超凡者的基因很感兴趣吗？ 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你最近可还听说过火种抓不超凡者的事情？ 这下轮到任小素疑惑了， 为什么不抓了？最近还真没听说过这种事情。 因为普通人的基因总有不完善的地方，他们现在只对001号实验体感兴趣了。 任小素心中一惊， 001号实验体吗？就是希望传媒报纸上说过的那个？ 他当然知道001号实验体是什么，并且还知道圣山之中曾有三滴神血，但任小素又不能说他去过圣山，只能假装不知情的样子。只是任小素不明白，既然火种能够保存着三滴血液，而且又想要提取001号实验体的基因，那为什么不从那三滴血液着手？难道他们没法从那三滴血液里提取基因吗？所以他们才会寻找001号实验体，想要从对方身上找到其他的突破口。这时副官带人提着十多个行李箱过来送进了卫生所，任小素一眼就认出那是三一学会的行李。 这是？ 把行李还给你，不然你的药怎么解释来源呢？ P5092 此时觉得自己已经看穿一切，那黑药就是任小素的能力巨献，现在把行李箱给任小素就是方便他解释药品的来源。不得不说，这位 P5 想的还挺周到。任小素看了一眼 P5092， 不管怎么说，对方都表达出自己的善意。 谢了。 不用谢我，大敌当前，我也只是在做最理智的选择罢了，有你这样的医生在后方的卫生所里，我也更加放心一些。我的战友们就拜托你了，有缘再见吧，不过大概率是见不到了。 怎么就见不到了？这谁也说不准啊，万一你受伤了不就被抬来我这里了吗？ 怎么还咒人呢？ 口误口误。 任小素也察觉到自己说法有问题。这时卫生所方向又抬来几名伤患，梁策在不远处喊任小素过来救治。任小素看了 P5 一眼， 你让我对火种的印象改观了很多，希望你能在前线活下来，我相信以后还会有再见面的机会。 说着，任小素就朝卫生所的方向跑了过去。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P5092看着任小素离去，他问副官， 部队集结完毕？ 集结完毕了，不过 P5091 长官这边并没有停留，直接开赴战场了。他说前线遭遇偷袭，需要赶去增援。 既然091去了，那我们就可以歇口气，让大家洗个热水澡，吃顿饱饭，今晚开拔。 收到。您好像对这少年比较感兴趣，之前您说他可能是超凡者，现在确认了吗？ 一个救死扶伤的超凡者而已，此事不许外传了。有这样的人在后方待着，对你我来说是一种幸运。对了，去找到给他们开车的三个士兵，然后把他们叫过来，我问两句话。 好的。 副官说着就离开了。隔了20多分钟后，领了三名士兵过来。只见那三名士兵战战兢兢的，心说长官是不是知道他们受贿的事情，要拿他们开刀了。结果 P5092 看到他们三人手上的手表时突然怔住了，并小声嘀咕道， 这小子到底有多少手表呀？行了，你们仨回去吧。 眼瞅着那三名士兵戴的手表竟和他手腕上的一模一样，原本 P5092 以为任小素把自己的手表给送出来了，却没想到对方这是批发来的。说完之后，P5092往前进基地里走去，走着走着竟哈哈大笑起来，留下副官和三名士兵一脸茫然。卫生所里的生活是忙碌的，甚至忙碌到自打任小素进去就再没出来过。任小素没空去看看这个前进基地到底长什么样子，连食堂在哪儿都不知道，全是护士帮忙打饭回来。所有医生手术结束后就蹲在走廊上塞两口，然后又匆匆钻进了手术室。直到这一刻，任小素才明白为什么火种要征用三一学会。事实上他后来听说，之前跟他们一起北上的难民也只是第一批，后续整个孔氏的医生都将被征调过来，因为医疗缺口实在是太大了。偶尔一起蹲在走廊上吃饭的医生还会相互之间聊两句，不过聊的也都是病情。有医生一边扒饭一边说道， 哎呀，刚刚那个伤员得截肢了，哎，送来太晚了。 另一名医生把刚吃完的饭盒扔进了垃圾桶里。 可惜了，我科室这边的药品快不够用了，你那边什么情况？ 我这边也有点捉襟见肘了。哎，不过你听说没，三一学会的人好像来了，他们那边新成立了第四应急科室，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我从早上到现在才第一次走出手术室，不太清楚。走了，我那边还有10多个伤员等着救呢。 这名医生说完便急匆匆地走了。吃饭的这5分钟就是他们这一天里难得的休息时间了。就像王晶感慨的一样，当战争来临的时候，救人的速度永远追不上战争伤人杀人的速度。此时任小素站在一个独立的临时手术台前，对面则站着王晶在熟练地给伤患缝合伤口。他们这里连最基本的无菌条件都做不到，就是一个办公室临时改造的。然后护士们推来一个手术台躺椅就开始做手术了。一开始卫生所的负责人表示这不行，没有无菌条件的话就算做手术也救不了患者，是会出大问题的。这时候还是王晶的面子好使，老爷子去跟负责人解释了一下，对方就不再管了。王晶和任小素俩人突然成了搭档，孟楠和梁策俩人作为助手，而杨小锦就站在一旁不停地给王晶递手术工具，担当护士的角色。 让王晶诧异的是，杨巧锦上手极快，而且工作极其认真。一般主刀医生和护士的配合会出现问题，在手术中，护士应该按照医生的习惯去递工具，例如这个医生习惯以哪个角度来接手术刀、持针器，护士递的时候要倾斜多少角度才能让医生最快速的上手拿到工具，都是需要一段时间磨合的。并不是说主刀医生矫情，而是在手术过程中所有人都在争分夺秒，让主刀医生毫无阻碍地进行手术，本就是确保伤患性命的基本条件之一。原本王晶还担心手术期间自己需要改变以往的习惯，但杨小锦只用了10分钟就记住了王晶的所有持械习惯。不仅是杨小锦，还有任小素在手术期间也不仅仅是涂药了，还会协助进行缝合。王晶偶尔发现任小素缝合伤口的时候连针脚都跟自己缝合的一模一样，而且他想的什么有时候不用开口任小素都能猜到，毕竟任小素是直接从王晶身上复刻的高级技能。这种感觉让王晶觉得太舒服了，他还从没进行过如此默契的手术。任小素戴着口罩说道， 指脚钳。 说完杨小锦精准地找到任小素所需的指脚钳型号递给任小素，效率极高。王晶发现杨小锦在给任小素递指脚钳的时候也是最方便任小素接钳的角度。一场手术之后，任小素给伤患涂抹黑药，王晶扒开伤患的眼皮查看瞳孔，确认对方无事后便对门外的护士喊道， 退走，下一个。 趁着这个空隙，任小素朝手术室外面走去。王晶有些疑惑任小素干嘛去，结果却见任小素摘掉一次性手套与伤员的战友亲切握手，并接受对方的感谢。等伤患的战友感谢完，任小素就又回到手术室来继续救人。此时不断有伤患被抬进卫生所，然而有近乎一半的伤患都是被抬到王晶和任小素他们这里来了。因为省去了很多过程，所以任小素他们这里的进度要比其他科室要快得多。梁策偷偷算过治疗伤患的数量，他们救治的伤患差不多是其他7个科室救治数量的总和。慢慢的，很多临时休息的医生与护士不再蹲到走廊里聊天，而是专程跑到王晶他们的手术室外面观望。任小素他们手术室连门都没关，因为他们根本不需要无菌的环境，开着门反倒方便医务人员抬患者进出。有一位病人在手术结束后便恢复了意识，结果他一睁眼就看到手术室外面黑压压的人群。说实话，不是卫生所里的医生护士喜欢看热闹，而是三一学会到来后他们的压力突然骤减，然后所有人都听说三一学会救治病人的速度极其惊人，而且还是在一个极其简陋的手术室里，连无菌环境都没有。医生们听到这话都感觉有点匪夷所思，没有无菌条件也可以手术的吗？这不是要出大事的吗？结果他们先去查验了一下病房里的伤患，很多医生发现这些伤患的恢复情况极好，有几个伤患只是手术后几个小时的时间竟然都能躺在床上调侃聊天了。因为伤患太多的缘故，很多人只能躺在走廊的移动病床上，结果就是走廊被堆满后整个医院里都是伤患们的聊天声。有个医生站在走廊上掀开一名伤患的纱布，惊愕地发现对方的伤口竟然已经开始结痂，他诧异地问身旁的护士， 这台手术是什么时候做完的？ 4个小时以前腹部受伤，肠子都被砍断了，原本大家都放弃了，结果伤患现在跟没事人一样。 刚说完，那名被检查的伤患忽然说道， 那个你们卫生所有扑克吗？我们闲着没事打打牌什么的。 医生当时就惊了，这货4个小时以前连肠子都断了，现在竟然活蹦乱跳的要打牌？这三一学会如此神奇的吗？没有任何术后不良反应，而且恢复速度这么快。看样子 问题是出在那黑色药膏上了吧。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这时有人从卫生所外面抬进来一名伤患，并高声大喊， 医生，救救我战友。 这名走廊上的医生刚准备接诊，结果另一个声音传来，任小素从手术室里探出头来， 我们这边已经结束了，把他抬到我们这边来。 走廊上的医生默默无语，隔了好半天才突然问道， 护士，他们手术室救治了多少病人？ 我这现在还没有具体数字，只能说咱们卫生所有一半病人都送去他那里了。 这太厉害了吧。 此时此刻，任小素他们手术室外面聚集着不少医务人员，连卫生所的负责人都跑来围观。 太厉害了，效率太高了。 他涂抹的黑药到底是什么东西？ 任小素一边给伤患抹药一边笑着解释道， 这是我们家祖传秘方，很有用。 一旁的小护士们看着任小素的侧脸， 他好年轻啊，这么年轻就能上手术台了。哎，你们发现没啊，其实王晶老爷子都是在配合他来进行手术。 明眼人都发现了，王晶在手术台上只管缝合，而旁边的孟楠与梁策也不过是负责止血、用仪器抽吸伤口杂物等事情。所有人的行为最终都是为了配合任小素那边涂抹药物。在医院里，年轻医生想上手术台可不容易，能上手术台主刀的年轻人绝对是医院里的明星。到了饭点的时候，专门过来给任小素他们送饭的护士都差点挤不进来。那小护士想要亲手把饭盒送到任小素手上，结果被杨小锦截了过去，并冷冷地看着对方， 干嘛呀？ 结果杨小锦直接摘掉了口罩。 我是他女朋友。 小护士看着杨小锦精致的面容突然退缩了。以往杨小锦戴着鸭舌帽，一方面是为了隐藏身份，另一方面就是不喜欢别人评价自己的容貌。不过现在他突然发现自己这张脸就能劝退很多潜在的敌人，还挺好用的。任小素诧异地看了杨小锦一眼，差点乐出声来， 有点护食的样子。 杨小锦白了他一眼， 赶紧给病人缝合伤口。 王晶在一旁乐呵呵地笑道， 哎呀，你俩是真挺般配的。 进入卫生所后，任小素他们连轴转了20多个小时，王晶早早就扛不住了，换司马刚等人来接替自己的岗位。老爷子毕竟年纪大了，根本就扛不住这么高强度的手术。他仔细想了想，往后的日子还长，不能一开始就把自己给累倒了。于是就定下计划，其他每个主刀大夫工作8小时，三班倒式的配合任小素救人，等任小素累的时候就由他亲自来顶上。结果就是任小素在手术台上一站就是24个小时，其他医生与助理流水一般的换，唯独任小素与杨小锦两个人铁打不动。司马刚和梁策等人累了就躺在走廊上直接睡去，疲惫到大家喊都喊不醒。如果不是还有心跳和呼吸，大家几乎以为他们都猝死了。直到这时候，任小素与杨小锦依然在手术台上。这一幕也惊呆了大多数自诩体力不错的医生。最后还是王晶过来劝阻， 不要再继续了，身体才是我们救死扶伤的本钱。我知道你救人心切，但你也没法一下子救治全天下的病人，对不对？ 这时候任小素和杨小锦才退下手术台来。当任小素走出卫生所的时候，他看向头顶的阳光竟觉得有些刺眼。可是当那春季里明媚的阳光洒在身上时，他感觉那温暖的力量 遍布全身。衣服的干燥气息与阳光混杂在一起，浑身都暖通通的，就像是迎接着一次新生。这时，宫殿在他脑海中突然发生。 因宿主拯救188名将死之人，解锁救死扶伤成就，奖励两点自由分配属性。 任小素乐了，他给力量提升到了 15.5， 而敏捷则提升到 15.1。 这一天一夜的时间，他不仅收获了近千枚感谢币，竟然还解锁了一个新的成就。不知不觉间，任小素本体的身体素质已经快要接近老许最早时的力量与速度了。可就在他准备去休息的时候，前进基地外面又运进一批伤患来。任小素没有转身回卫生所，而是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杨小锦在一旁好奇道： 想什么呢？ 这伤患也太多了呀，仿佛根本救治不过来。附近有三个卫生所，可即便这样还是追不上大家受伤的速度。 没办法，战争就是这样。 不行，这样下去卫生所的医生都会累垮的，咱们俩偷偷去前线一趟。 去前线做什么？你现在的身份是医生啊。 把敌人杀了，这样友军伤亡就会减少，也算是救死扶伤了，对不对？这难道不就是医生该做的事情吗？ 任小素表情坚定，用最善良的态度说着最狠的话。杨小锦仔细一想，好像是这么回事儿。现在伤患源源不断，那是因为前线敌人太凶残了。但如果把敌人给杀了，不就没有伤患了吗？这一刻，史上最硬核的医生诞生了，他就是普普通通的心脏外科医生任小素。任小素的原则就是，当问题出现的时候，如果没法解决那个问题，那就把制造问题的人给解决掉。世上有个很无聊的假设，就是一条铁轨前方出现岔路，一条岔路上有一个小孩，另一条岔路上有五个小孩。问，如果你手里就有一个扳道岔，你会让驶来的火车撞向哪一边？让任小素来回答，他会把提这个问题的人先锤死。不过任小素并没有急于加入战场，毕竟他和杨小锦都已经在手术台上工作了20多个小时的时间，而且进入战场后一定会面临一场苦战，所以任小素他们现在最需要做的是休息。在他们到来之后，前进基地就给他们准备好了宿舍。原本是集体宿舍，结果他们救治伤患的事情惊动了整个前进基地，造成了一些轰动效应，于是他们的宿舍变成了单间。说实话，任小素很想对那位负责前进基地的 P4 说一声，在资源如此紧张的情况下，其实他们俩人住一间就可以了。不过最终也没说，这不是找不到那位少校在哪儿吗？一天一夜的手术，救治伤患总共190人。这个数字听起来好像并不多，但其他医生一天能治10个重伤患者就算是特别厉害了。毕竟手术是非常复杂的，其他人还需要各种器械消毒以及无菌环境的消毒等准备工作。王坚给他说，现在的伤员其实还真不能算特别多，等全面战争开始之后，恐怕卫生所外面还要搭建无数的临时帐篷，到时候大家根本顾不上什么无菌不无菌，人能活下来全都要看自己命硬不硬。不是医生医术不行，而是条件不允许了。不过这一天一夜的手术给任小素带来的不仅是感谢币和一次成就解锁，还有整个前进基地里火种士兵军官们的尊重。大家都听说了，卫生所里新来的三医学会特别厉害，伤患只要到他们手里就一定死不了，不仅死不了，还能几个小时就活蹦乱跳。唯一让人疑惑的是，这些人手术后为何大部分伤患下身都会出现不能描述的情况？一般情况下，护士们看病患根本就没有男女之分，可饶是见多识广的护士们也都有点脸红。等夜晚醒来，任小素与杨小锦进入前进基地食堂的时候， 一个士兵突然起身向两人敬礼。一旁有个人问道， 怎么回事啊？他俩谁啊？ 大家都知道任小素和杨小锦的事情，多是听说，却没有见过他们。此时士兵跟其他吃饭的人解释道， 我今天他老班长回来就是他救的，他就是三一学会的那个年轻医生啊。 此话一出，只见食堂里正在吃饭的上千名士兵竟是慢慢的都站了起来，然后朝着任小素与杨小锦的方向整齐敬礼。这一幕太过震撼，以至于任小素都一下子没反应过来。那一个个火种士兵身姿笔直，敬礼的手臂坚如钢铁，他们有些人还灰头土脸的刚从前线退下来，有些人身上受了轻伤还缠着纱布，可这一切都不耽误他们真诚地表达敬意。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对一个医生来说，医生有没有医德医术太重要了，他们的指挥官为了战术战略没法在意他们的生死，但医生在意。以前任小素总觉得这个时代想要获得别人的尊重太难了，不如让别人害怕自己，所以他大部分时间里都在用拳头解决问题。而现在他也获得了别人的尊重。说实话，他从没想过自己会在火种部队里得到如此多人的尊重。这是火种啊，那个人人都视为冷血动物的火种公司。忽然间，宫殿在脑海中发声， 宿主一天之内获得999人真诚的尊重与信任，解锁众望所归成就，奖励两点自由属性点。 任小素的属性突然就变成了力量 16.5， 敏捷 16.1。这时候任小素心里对宫殿说道， 所以那一个个帮助别人的任务是因为你希望我真心去做一个好人吗？看来我以前都用歪了呀。不过歪了就歪了吧，我也没打算改。 杨小锦拿胳膊肘捅了捅任小素， 不说点什么吗？ 以后各位被人抬到我这里，我一定会尽心尽力医治的。 全场士兵哗然，这是群体诅咒术吗？任小素拍拍脑袋，医生说这种话实在有点不好，就好比殡仪馆组织去养老院慰问做义工似的，听起来还有点缺德。不过很快食堂里爆发出巨大的笑声，有人开口喊道， 哎，医生，现在是战时不能喝酒，等这场仗啊大胜之后，你可得为这句话自己先提一杯。 说完，食堂里突然欢快起来，完全没了刚才沉重的气氛。任小素去打饭，结果那大厨手腕一抖，竟然把勺子里的菜叶全都抖掉了，只剩下肉。任小素挑了挑眉毛， 您这功力没几十年练不出来吧？ 嗨，多吃点肉补补体力，咱就佩服你这种有本事的医生。 正吃饭呢，前进基地里的那位 P4 也过来拜访任小素，激动地和任小素握手。这时任小素说道， 哎，对了，我正要找你呢，有个事儿，我俩需要出去一趟。 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进山采点草药，你也知道我治病全靠祖传草药配方，可是病患实在太多了，一天就把草药给消耗得干干净净，所以我们得出去再弄点，好治疗之后送来的伤员。 哎呦，这哪还用您亲自去啊？来，您给我说是哪些草药，我让手下的士兵去帮您采摘回来就行。 啊，不不不，我也很想托你们去帮忙采，但家里有嘱托，草药秘方是我们家的饭碗，绝对不能外传，所以尽量我必须出去一趟。 这个我当然不能拦着你，不过提前给您说一下，大石山方向您可不能去，我军主力正在山里和北方敌人厮杀呢。 任小素点点头，他大概知道自己该去哪儿了。大石山一线并不是主战场，准确地说，这大石山一线北方 才是火种将要和北方族群展开全面厮杀的地方。而大石山中有一条山路是火种通往北方的补给线，也就是生命线。因为火种主力北上的时间有点晚，所以北方防线建立的有些仓促，不知道什么时候竟然被对方渗透进来一支近千人的部队。这些北方的蛮子在大石山中隐藏了好几天，直到火种主力陆续北上之后，他们开始在山中大肆截击火种部队，并阻扰物资运送。就是这近千的蛮子让火种在这里损兵折将。不是火种战斗力太弱，而是太多复杂的因素导致如今的局面。一方面是王氏并未提前将他们得到的消息告诉火种，这就导致火种的主力部队全都集中在南方，根本没想过北方还有敌人会来。等他们知道的时候就已经有点晚了。另一方面则是火种在此之前并未真的和对方交过手，所以不太清楚对方的作战方式。这些北方蛮子依仗自己身体素质强大，竟然在山中轻易地完成了对火种部队的阻击。山中地形复杂，北方蛮子似乎早就摸清了地形，比火种还了解这里。火种似乎从未想过北方会有如此激烈的战事，所以一直以来对北方生命线大石山并不是很重视。想想也是，谁都没想到北方会有这么多敌人啊，连草原人都没想到。在大石山的战斗中，火种甚至感觉这里并不是自己的主场，而是对方的。几日过去，火种大概也摸清状况了，这些北方蛮子几乎人人都有 T3 的身体素质，甚至偶尔还会见到堪比 T4 的，这就非常难缠了。就算火种经营这片土地已久，他们的部队主力也大多是 T1 和 T2， 大部分军官也只是 T3 级别而已。不是火种穷得制造不出基因药剂，而是就像他们自己说的那样，你是 T1 还是 T5， 这上限在出生时就已经写进你的基因里了，命运已经注定。基因药剂并不是万能的，而是大部分人都只能提升到 T1 或 T2 罢了，并且还有提升的代价。在火种之中有一件秘而不宣的事情，基因改造的战士会稍微缩短一些寿命， T 级别越高越是如此。至今都还没人见过活到40岁的 T5， 大部分的 T5 都死于癌症。这大概就是 P5092 对任小素所说的不完善之处。癌症是如何出现的？癌症起源于人体细胞的基因突变。人体的细胞每时每刻处于不断的分裂和复制，在分裂和复制的过程中出现了错误的情况。人体免疫识别功能正常的情况下，机体会对其纠正，使其自然凋亡。但存在偶然情况，免疫识别功能障碍未识别出错误复制的细胞，日积月累形成了肿瘤。 T5 因为基因改造的关系，自身免疫系统对错误细胞的判定已经开始混淆了，所以极容易出现癌症。所以火种之所以想找到001号实验体的原因，就在于001号实验体是最完美的治愈癌症患者。 T1 的概念大概是成年人的 1.5 倍体质，按照任小素的供电体系来讲，正常成年人是 3， T1 是 4.5， T2 是 6， T3 是 9， T4 是 15， T5 是 21。 所以之前任小素力量只有 13.5 的时候，面对 T5 也只能依靠老许，自己正面是绝对打不过的。在圣山里时，老许力量是 27，当时打 T5 基本上十分钟之内就能结束战斗，就像是成年人殴打青少年。而现在任小素自己面对 T5 也可以试着打一打了。当然这不是说任小素真要在大敌当前的时候找个 T5 练练手，也就是个对比。此时任小素正愁不知道该去哪里杀敌呢，结果 P4 说不要去大石山一线。这对 P4 来说当然是好心的提醒，但听在任小素耳朵里，这跟指路也没啥区别了。在 P4 的送别目光中， 任小素和杨小锦两人离开前进基地，走进了荒野的夜幕之中。一天之后的下午，大石山中正有数十只作战班组正呈扇形对山脉进行地毯式搜索。 P5092 在后方的指挥车里看着屏幕，屏幕中的画面被分割成十多块，每个镜头都是各自作战班组里班组长头盔上附带的摄像器材拍摄的实时画面。 转九点方向前进，注意隐蔽。昨天另一支主力部队在前方2公里处和蛮子发生了遭遇战，我怀疑那里已经接近他们的藏身之所了。 P5092 冷静地说道，他的话语立马传递到山中的 P3 耳麦里。因为大石山这条运输线的重要性， P5092 所带领的这支主力部队干脆留下来，打算肃清整条山脉，以免山里还有残留的蛮子日后再成为什么隐患。山中的作战班组接到命令后，立刻向九点方向前进。30人编制的小队在山中悄无声息地前进，枪械都已经打开了保险，并且每支作战班组里都有4人配备了手持式榴弹发射器。普通枪械有时候远距离打上一梭子都未必能把蛮子打死，所以必须配上重火力。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